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click 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看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的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Hello， 我哋翻到嚟第二 part， 大行在線啦。好啦，咁啊，第一 part 我覺得係內容幾豐富嘅，應該就都幾分享到啲嘢嘅。因為如果係近期咧，我見咗唔同嘅老闆，我有啲 project 去 sell 俾佢哋，都係講緊一啲關於動物保護上嘅嘢，而且係好全面。任何嘅層面都有講到，係啦，即係成本上嘅層面、供應上嘅層面、需求上嘅層面、觀眾嘅黏貼性，係啦，即係嗰個叫做推廣嘅層面。我哋擁有嘅，即係我哋擁有啲乜嘢最把握得到嘅嘢，其實開始就上路嘅，因為咧而家咧其實唔係純粹生意啦，咁係希望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商業養殖線啊，我都講咗好多次嘅啦，商業養殖線，因為我覺得如果係靠人哋嘅捐款或者叫做係乞討咧，我唔想，我覺得唔係咁樣做咯，係啦，係有一個一個叫做咩關係的一個生態鏈嚟，商人賺到錢，再捐俾幫助流浪動物，而幫助流浪動物呢一件事可以渲染到更加多嘅人，而渲染到更加多嘅人可以融入一啲商品落去，俾多啲人渲染到多啲人之餘，就認識到呢個商品，而達到嗰個效益。而將呢一樣嘢回饋翻俾幫助流浪動物嗰啲商户，令到多啲唔同嘅人再去呢啲商户度幫襯，再等佢哋再幫助流浪動物。嗱，呢一個就係嗰個鏈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你明我？你有冇幫襯呢一啲商户噶？本身有冇點幫襯嘅？ 見到他寫著說這些錢會捐給什麼，那就是特別會進去 咯。但其實你就算是他不捐呢，都有很多不同人要幫襯，因為你在養狗的時候呢，你都走不掉的了，幾個範疇你走不掉的了。有些人種曬，有些人就種一點，你種哪範呢？如果對你來說要在商戶洗錢，你是洗什麼錢？ 例如呢？ 我不就是問你咯，因為我就洗喺剪毛啊、沖涼啊、睇醫生啊，跟住就初一十五啊洗下牙，初一十五啊針下灸啊，初一十五又話要佢哋要做嗰啲咩 massage 嗰啲咁嘅嘢啊，跟住初一十五又去翻剪毛啊，跟住又放狗假，狗狗落完又下水啊咁樣。 我諗九成都係睇醫生咯。你話沖涼剪毛我哋自己搞噶嘛？ 系咯，咁即系佢，因為佢好多隻啊，佢如果一嚟就好金嘅，即系如果佢一次過做就好貴嗰啲嘢，同埋佢啲狗大大細細又有嗰、那個，因為佢啲按大隻細隻收錢噶嘛，咁而佢幫襯得最多咧，我眼見睇醫生同埋食藥，即係嗰啲狗狗食藥 都係醫生， 因為啲藥咧係佢係好貴嘅，同埋佢好定期要去就要去攞藥，就算佢唔睇醫生都要去攞藥。大家諗盡辦法去唔睇嗰個醫生，但係淨係攞嗰度嗰啲藥，係即係都見到係好辛苦去做啦嘛。哇！加埋十幾隻，連埋啲貓貓狗狗，咁你哇你即係你其中有兩隻又喂，如果你病痛你係走唔甩㗎啦，你個個月要去食，你真係好乸大鑊。仲要係大家如果佢一隻半隻年紀大，都淨係可以招呼嗰隻啊，或者如果佢一班全部年紀大，你諗下超大鑊。咁所以咧就其實佢都走唔甩㗎啦，佢都要幫襯㗎啦。咁佢話好睇醫生針灸，我見到又做啦，又物理治療做啦 ，train 狗又有幫襯啦，跟住狗狗落完游水又有幫襯啦。其實佢都幫襯咗好多嘢㗎，佢 佢話好窮好窮，都係幫都幫襯咗好多嘢嘅喎。咁幫襯咗好多嘢呢一啲嘢，咁而家可其實佢可以好啲嘅，彩利係可以好啲嘅，不過我未去做。佢譬如而家好多生活上嘅開，即係講緊狗狗上嘅開支，其實因為而家叫做有咗知名度喺動保界嚟講，如果佢真係需要嗰只藥，或者佢需要邊一樣嘢多，其實我係可以同佢去傾。得我唔緊要，我幫你做宣傳，你就俾嗰只藥我，你唔使俾錢我。咁其實無形中又慳咗錢嘅喎，可以咁樣做。咁但係點解到而家都冇特登去做呢？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要我哋啲嘢未齊，但係而家我都 feel 到齊齊地嘅時候，而且個概念已經萌生咗，而且係真係已經有唔同嘅老闆去聽到呢一件事，都有唔同嘅組織或者唔同嘅叫做係唔同界別嘅人士啦，係對我呢件事係有關注的。咁我覺得有啲成績嘅，咁我所以都保留住呢一樣嘢，係啦，保留住呢一樣嘢，去希望可以做一個好大嘅一件咁嘅事，係啦。咁呢一個而家我想最想做嘅，咁好啦。咁至於講到講點解又講呢一樣嘢咧？因為我而家今日依家個主題咧，就係其實最近睇到一單新聞啦，亦都係叫做係呢一個叫虐待狗狗裏面嘅其中嘅一種虐待方式。因為虐待係有好多種方式嘅喎，我哋要去了解係啦。之前佢有講過個主人行街唔拖繩，其實都係虐待嘅一種方式，因為佢會衝咗出馬路就會撞死咗，係啦，即係其中一個啦，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同你講佢，但係佢又唔係特登想虐待佢嘅喎。他想住俾自由佢，點知以為對佢好，咁點知原來就真係害死佢，你都係虐待其實。OK， 好，咁我哋而家就再講翻今次呢只虐待方式就叫做其實係叫做咩 實驗動物 係啦。咁我哋睇到嗰個新聞咧，其實就係講緊個實驗動物咧，係為咗人類有好多叫做係唔同嘅產品。 嗯， 其中有啲咩產品咧？ 你噏得出都有噶啦。 係咩？ 系啊， 唔系净系化妆品喎、 啊。唔系净系化妆品，用喺身上嗰啲啦，护肤啦、冲凉啦、洗头啦。 嗯。 其实你基本上你见到市面上所有嘅生活用品， 嗯， 系啦，只要后边冇一只冇个 logo 系有只兔仔喺度跳出去嗰、那个咧，咁其实全部都系有动物实验噶啦。 即系咧，简单啲讲，如果你系用啲产品咧，下边有一只兔仔， 系啊，跳跃嘅。标志咁就系 跳起嘅标志，就系冇用动物测试。 系啦 ，OK， 即系如果话冇只兔仔跳起咧，就系 全部 一定有点 讲，系啦，一定有嘅。 嗯 ，OK， 因为嗰啲系真系好标明俾你哋特登去买噶嘛，即系唔会话我冇用动物测试，跟住都唔标明。 但系你咪好肯定冇嗰个标志就一定系有做过， 系啦，一定嘅。 食用嘢系咪？ 食用 你剛才說的 logo 是局限於什麼的層面先，我們不要一觸光先，不是我等一下買一支豉油沒有隻兔仔跳起的，那原來它又有動物測試過的，那所以我們要講清楚給人家知道，是 以我所知呢化妝品啦洗頭水沐浴露啦用之用在身上那些東西都會有咯，那食用那些我未去 search 衣着呢 未去 search 衣着咧， 我依啲我全部未去。 衣着唔知，即系总之而家彩嚟表达嘅咧，就系讲紧话系化妆品食嘅叫用喺身上嘅嘢，护肤啊洗头水啊沐浴露啊护发素啊，甚至乎一啲叫做系药都好啦，用喺身上搽嘅嘢都好啦，咁都系有机会系讲紧话动物实验，有只兔仔如果跳起嘅话咧，佢就肯定冇呢啲嘅。咁但系佢讲嘅嘢咧，唔概括。唔概括你嘅衣食住行啦，即系唔概括其他嘅物种嘅，系啦，所以你哋都留意一下啦，系啦，我谂佢翻去佢都要留意一下呢一件事，因为点解咧？我哋都要事先可以渲染到人哋噶嘛，咁所以嗱，咁通常佢哋做呢啲测试嘅嘢系点样做嘅？点样嗱？我哋先讲实验动物啦，咁攞佢哋咩实验咧？即系攞佢啲皮。嚟到做嗰攞身體部分， 眼耳口鼻毛髮所有都有噶啦。譬如好似滴嗰啲點講，有隻兔仔啦，俾你捉住，咁其實混喺一個好狹窄嘅籠裏邊嘅。咁佢會特登滴一啲譬如沐浴露啊、洗頭水啊，滴落去隻眼嗰度，咁睇下會唔會醃眼啦、啊。 跟住其實而家無論狗啊、兔仔、馬騮，即係 屍暈曬， 係啦，全部屍暈曬，咁滴落隻眼嗰度，咁其實佢純粹係測試人會唔會即係點講個化學物質對人嘅眼球有冇傷害嘅啫，咁但係就用佢哋嚟做實驗咯。咁其實你見到所有好多實驗嘅動物咧，譬如隻眼已經係紅曬、爆曬光噶啦， 就是、因為滴咗佢測試嘅時候。 係啦。咁其實好多嘅，即係譬如 用完呢兩隻眼啦，我咪再揾個第二隻翻嚟又滴過咯嚇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而家香港法例有一條。法例就是講緊實驗動物嘅，咁佢嗰條法例就係話，當隻動物造成身體嚴重嘅傷害嘅時候咧，咁就必須要人道毀滅處理，即係佢依條法例係咁樣寫咯，即係等你譬如殘廢曬啦，好撚痛苦啦，咁你先至要人道毀滅咯。 啊，咁佢有冇罪嘅？ 係啦，冇罪嘅，用完即棄咯，用完即殺咯，咁依個係一個。叫做包庇的行為啦，呢、這個法例上邊。 嗯，好啦，戇鳩啊！呢法例係啦，做嗰個都好撚戇鳩。 即係用完就殺 咯。係啦，咁跟住咧就嗱，除咗咧佢係滴嗰啲嘢落隻眼度之後咧，咁仲有冇啲咩其他虐待嘅方法咧？ 好多嘢嘅喎，嗱譬如煙咁樣啦，煙都係揾只狗去測試嘅，直情係戴住個氧氣罩。係咪有？總之戴住個罩啦，跟住咧係執好多支煙，執成十零廿支煙喺。逼只狗喺度聞， 系啦，跟住睇佢個肺， 系啦，就睇下佢依只煙究竟用幾多先會有傷害。咁其實仲有好、 即係仲有好多唔同 用 形色色嘅叫測試方式， 系啦， 即係總之係用佢身體各部分， 嗯， 嚟到測試呢嘢究竟對人本身。有冇影響或者傷害？ 佢測試之前 或者攞啲數據咁樣係啦， 係純粹係訓練到只狗咧，係極度信人類咯，係啦，即係佢必須要訓練只狗，你一定要好信我，咁俾我做嗰啲測試咯。 真係好撲街喎！即係佢直情係佢都驚佢反抗啊或者咩，佢先氹咗你先， 嗯， 跟住利用佢嘅忠誠再去做呢一啲傷害性嘅嘢，其實。 俾好多有毒嘅嘢去食落肚咯，即係明明你沐浴露你唔使食噶嘛，咁佢逼佢飲咯。 係啊，都驚你哋啲人唔小心誤服會點樣呢咁樣，你見到有好多咧，咪有好多報告去測試咗嗰啲報告咧，其實就係可能分分鐘就係用動物測試而得出嚟嘅嘢都唔奇。 九成九都係噶啦，同埋咧即係用完動物測試咧，無論你用咗幾多種動物嘅階段去測試咧，其實用到人身上咧係好多都證實咗係冇用噶，即係用到人身上都係會大 鑊。我就唔特別去講佢哋究竟呢樣嘢有冇用，我就係講嗰個做法啫，係啦，因為有冇用我哋大家都唔會知道，係啦，我唔同你講一啲人哋話嘅嘢，我就係講緊而家佢哋用呢啲方法去做呢啲嘢，咁。點解有一啲產品係唔需係有隻兔仔跳起而唔需要呢啲嘢咧？係點解佢哋唔使咧？咁我覺得佢哋係要效法佢哋咯 ，OK？ 亦都要正，亦都真係要立例去禁止佢哋做呢一啲嘢。咁佢哋自然會諗第二啲方法去做噶啦。 係 啱唔啱啊？即係我唔乸食肉，上一集話齋我唔乸食肉。咁但係有啲人好中意食肉，但係佢真係佢想佢都想唔掂肉，但係有肉嗰種感覺。我咪研發一啲類似肉嘅素出嚟咯，啱唔啱？咁你緊研發到嘅，係嘛？咁但係你至於你講緊嗰個狗狗嗰、那個，即係嗰啲虐待嘅嘢而做呢啲產品，其實同嗰啲即係割咗一層皮做皮草啊，或者做嗰啲皮帶啊、做鞋啊，即係一樣原理嘅啫。其實就咁啊嗱，但係呢一隻實驗動物嘅虐待方式咧，我哋就少探討啲嘅。即系冇乜人探讨，因为点解咧？唔贴近民生啊嘛，即系唔会佢哋会 理所当然， 佢哋唔会行到埋去噶嘛。你买一支嘢好简单，哇个 packing 靓或者价钱好或者哦好用哦、啊，就咁样买。但其实可能多一重考虑咧，就真系可以抵制到佢哋啦。 嗯， 有呢只兔仔跳起我就买，冇就唔买。吓，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食嘢咁样，政府都有大力鼓吹噶。你先睇睇个食物成分先。跟住再睇埋個到期日先買，即係我覺得係好大個阻嚇作用咯。 其實做多一步嘅啫。 我有隻兔仔先好買，係啦，認住呢只兔仔先去買。嗱，你唔好即係我唔係 即係我覺得我咧都唔會諗呢啲嘢嘅開頭。屌你揾咩只兔仔啫？即係唔知，即係好輕視啊！但係自從佢有啲新聞出咗，你去理解，你去諗，跟住再同理心，佢滴落你隻眼度，咁你又點樣咧？係咪？佢揾火燒你，你痛唔痛？咁點樣咧？係咪？即係你會哇！你個心如刀割嘅，咁所以變咗喂，而家即係大家看待，即係我覺得即係要需要去抵制咯。其實對你嚟講唔難嘅，真係對唔難嘅。你今日記得我個阿仁講話，喂有隻兔仔跳起先買，咁你咪留意多一眼咯，係嘛？係咪啊？即係我遲啲都可能，我開始慢慢咧。我覺得都會是我會做一條 channel， 之前有講過啦。先有三個風格先嘅，咁但我後面陸續有嚟嘅。佢個三個風格就係講緊可能係影阿彩嚟救狗嘅狀況啦，係啦，或者有關一啲你哋有興趣嘅人士去同動保有關係嘅狀況咧。另外第二樣嘢可能我就會係將一啲叫做譬如好多唔同嘅新聞，佢哋咪就咁有張圖片。有啲文字去講呢只狗狗嘅故事咁樣，我係有時奇怪喎，點解香港人最憎睇字嘅咧？但係都哇好高點擊率喎，咁所以證明大家都好中意呢啲故事， 嗯， 係啦，咁亦都有好多 share， 咁我就諗緊，哇，其實冇嘢噶，咁咪嚟緊即係我哋揾啲真人去演繹呢啲故事咯，唔係 drama 喎，冇誤會喎，冇咁大 budget， 可能做一啲即係講故仔嘅嘢啦。讲故仔嘅嘢，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可以推广多啲添，俾小朋友啊、大人啊，都用咗讲故仔形式去讲俾你哋听。咁跟住就即系可能间唔中喺里边有啲背景音乐啊，有啲相片穿插啊。咁你嗰件事成件事系生动好多，同埋易入口好多。咁第三件事咧，就系我觉得仲容易多人睇添，因为你一讲俾佢听，讲个故事俾佢听。咁等於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係追擊嗰啲叫做係虐狗者，即係我哋當然啦，即係無憑無據嗰啲，我哋就唔會咁追擊啦。追擊啲咧，法庭啊、判員啊、出翻嚟啊嗰啲，通常東方蘋果咪影到佢揞住個頭，跟住就完嘅咧。我哋係一直追擊佢，我要做到佢黑人憎，即係做到佢覺得我哋黑人憎，做到佢敏。冇辦法咯，我一定係要俾教訓你噶啦，即系我唔係判官、啊、可能法庭真係判咗你有罪，但你嗰啲罪名係輕過掉垃圾，係嘛？嗰陣我會訪問你啦，我會不厭其煩咁訪問你啦，我亦都會招聘義工嘅，大大隻，我要求壯男十個幫陪住我嘅，我驚俾人打嚇。咁、啊、我係想做呢樣嘢嘅，因為我想其實想出為大家出翻口氣。咁你又唔會打柒佢噶嘛，又唔會斬鳩佢噶嘛，又更加唔可以網絡欺凌啦。咁我唯有要做就係追擊佢咯，係啦，訪問佢咯，追住佢嚟訪問咯，係啦。咁不懷好意係不懷好意噶啦，我做乜要同你懷好意啫？係咪先？咁啊，但係就擺明要訪問你，我淨要訪問你，你點解要咁樣做？係啊，你係咪人嚟？我即係問你問題嘅，我唔係真係純屌你嘅嚇。咁會做呢一個嘢，咁呢個係我開頭諗嘅風格，亦都會 keep 住。咁但係我哋之後再會有乜嘢呢？啊，頭先講緊一啲市面上冇嘅，譬如啊，有邊我哋會講，譬如我哋大家呢期有咩素食啊，個口感點啦，代替到啲乜嘢啦咁樣。第二樣嘢又可能講下有冇啲咩產品係冇虐待、冇一個叫做揾實驗動物嚟做嘅產品呢？係啦，洗頭水啊、沐浴露啊、邊一隻牌子啊、護膚品啊。化妝品啊，我哋都會講解一下俾大家聽，都未必係我哋，可能我會揾一啲明星去講，明星講 OK 啦啩，係咪？咁亦都係咁啱得咁巧咧，我哋而家啱啱傾咗個國際品牌，勁嘅，一年佢全球都有，淨係香港一年嘅營業額四五億喎，嗰商業寫字樓全層，跟住裝修到成個森林咁樣，咁啱啱就即係嚟緊都傾得成一年成個 promotion。咁亦都揾到一啲叫做係，即係我哋到時先講啦，係啦。咁但係咧就講緊佢哋嘅產品係冇任何動物嘅成分，亦都冇有受過亦都冇講冇用任何嘅動物嚟做個測試。咁所以而家我係覺得我哋都可以喺呢方面發展，同埋都係達成翻個商業養慈善嗰、那個嗰個 cycle 係啦。咁大致上係咁啦，我覺得今日講啲嘢都幾有營養啊，係嘛？係咪啊？ 是不是 OK 咁 你都認同啊 ？OK， 佢好少認同我嘅。好啦， 唔係認同你 咩啊？ 唔係認同你。 你食好啦，咁今集咧就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翻嚟咧，我都會有一啲再資料性強啲嘅俾大家啦。OK， 好，拜拜。